曾经相爱相厌后想起，都是命运的蝼蚁，庸碌奔忙中试过几次身不由己，所以宁愿假设你好过真实的叹息。 2017年，郁可唯继续延续着霸屏的模式，演唱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歌，生活的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故事，就让电梯这首歌舒缓动人的歌声带你游走高高低低的空间当中，在一次次擦肩而过的时候遇见最真实的自己，让曼妙的歌声陪伴着你，拥抱城市的温度，勇敢地去做自己。郁可唯电梯上榜6周，得票630票，下降3位，来到第9名。第8名，泰和音乐铁竹堂玩家帮，有完没完。这首歌曲融合了很多的音乐潮流元素，带你在 party 当中嗨起来，领略创作当中天马行空的音乐意识，向世界宣言。铁竹堂之玩家帮，有完没完，上榜2周，得票708票，上升2位，来到第8名。第7名，广东综艺传媒王百合《天河之恋》。 地上流淌着天河水，流到个心都泪花飞，千年等一回，相思也无美，银色的月光照进了哥哥的心扉，银色的月光照进了哥哥的心扉。 回顾王百合早年的经历历程，她自幼呢就热爱唱歌跳舞，虽然家里啊并不是很富裕，但她一直都坚持着，她为了梦想独自来到北京，边打工边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专业老师来给她进行培训，经过自己不断的刻苦努力，先后进修了北京舞蹈学院以及湖北武汉健身学院，他的刻苦学习和多年的才艺也使得他以多重身份示人。这是来自王百合的《天河之恋》，上榜4周，得票735票，上升1位，来到第7名。第6名是一首新歌进榜，陈楚生工作室陈楚生《侦探 C》。 干脆直接都坦白。 下的独白，给你无风的安排，就别再浪费时间了，一直猜。未知的期待，也许只是遗憾，也许徒留空白，能否勇敢接受真实的答案，干脆直接都坦白，别开表演姿态，你的眼神已把你出卖，花前月下的独白，天衣无缝的安排，就别再浪费 陈楚生，他就是一个音乐侦探，而侦探飞呢，就是他组成的一支独立的乐队。他对音乐世界一直充满着好奇，渴望用音乐来表达着自己的生活。陈楚生，侦探飞，跳空进榜第六名，得票799票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这里是第10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。本期第五名，广州星月演艺，陈雅森、苏格亚、齐齐格，命中注定遇见你。 前来白云先下了甜蜜， 春风中你走来潇洒又帅气， 认真的表示你有情也有意， 慢慢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。 生命之中注定遇见你，今生今世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我没有准备那些甜言蜜语，只能让我爱你胜过我自己。 我的生命之中注定遇见你，今生今世 那些甜言蜜语，只能让我爱你胜过我自己。 我的生命之中注定遇见你， 遇见你， 今生今世只想和你在一起， 在一起。 我不要你的承诺花言巧语，只要一生守护你，永不分离。 无论是个人独唱还是与人合唱，陈雅森的情歌总是可以感染听众的。伤感的情歌，甜蜜的对唱，每一首歌他都能够唱出属于自己的风格。或许呢，只有歌迷才能知道听陈雅森的音乐是一种怎样的享受。放下一切，跟随陈雅森感受最美的命中注定遇见你，上榜三周得票842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北京节气音乐歌者谢玲，三月的风。 一去多远，让春风围绕在你的身边，岁月流旋，一去多远，让春风围绕在你的身边， 在2017年，谢玲带着希望继续向梦想起航，用她的音乐作品弘扬真善美，歌颂人间大爱。经历了寒冬，大地对所有的生命爱的呼唤，暖暖的风对世间的万物爱的呼唤，让我们斩获新一轮的生命与感悟。歌者谢玲，三月的风，上榜四周得票89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维肯音乐王也，不是过错的错过。 看起来是心事重重，我可以承认，其实我不快乐的将影子拖成了寂寞回忆，在这条街穿梭，我不要这样的生活，能不能让我断了想你的念头？爱你只是当时倔强不肯说，突然却无处可说，回首那些年的懵懂，这些年的匆匆，感受不是过错，是错过。爱你是我当时放手的理由，想你后悔当时不懂得把握，我保持沉默是逃避的内疚，不知这样是不是可以把心掏空。 摇滚型男王也，这首新歌叫《不是过错的错过》，这是王也的全新 EP《我可以》当中的第三首曝光单曲。这首歌曲的曲风与王也以往的摇滚风格不同，用的是中慢版的大编曲与情感浓烈的声音，描述了一段悲伤的故事。王也《不是过错的错过》上榜六周，得票92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有才巨星文化，谢有才，《如果我消失》。 如果我消失，你会不会哭？今天熟悉的脚步，来生变成陌路。如果我消失， 谢有才他独特的声线和他的名字一样，伴随着你太有才了这一句经典的口头禅迅速红遍了歌坛。谢有才一个执着自己梦想的成熟男人，将以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和沧桑男人的坚韧打开歌坛的一片新天空。谢有才，如果我消失，上榜九周，得票97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03期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，

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100分析港台榜的排名。第十名，是一首新歌进榜，太岳星图杀手锏乐队未完成的梦。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，第一次知道杀手锏呢，是在2014年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的比赛当中，主唱陈乐七一曲《夜半小夜曲》惊艳了全场。就像杨坤说的那样，因为你，杀手锏乐队即将要被许多人给记住。未完成的梦，这首歌曲的基调偏于怀旧，自我的鼓舞。与之前他们的摇滚作品是不同的，未完成的梦更像是一群经历过跌宕起伏后的少年，在与世界冲撞和妥协当中长大，手中的贝斯和鼓不再为了反抗而反抗，把曾经那些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重新的点燃。杀手锏乐队未完成的梦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823票。第九名，相信音乐，五月天萧敬腾凡人歌。 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有杂念。当一方两旁，把利字摆中间。多少男 天，联合萧敬腾来翻唱李宗盛的经典《凡人歌》，为健忘村演唱的。上榜两周得票860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滚石唱片《831不关你的事》。 因为不被雨泼在捉弄，你却像夹的风，轻易撩动喜怒哀愁。都不关你的事，别想太多，没有你没什么，我不脆弱，不贴心不懂破，只是被偶尔不太受控。都不关你的事，别再啰嗦，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，别拆封旧伤口，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。别想太多，没有你没什么，我不脆弱，不记心不当破，只是泪偶尔不太受口。都不管你的事，别再啰嗦，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，别拆封旧伤口，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。相信我，微笑带过，就说谎，别说破，就让我只是埋下伤口，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，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，从今后我们之间剩下我，关于你的事不管与我，不管你的事放我独自寂寞。 这是为电视剧《浮士德的微笑》演唱的《不关你的事》。831强调不会盲目的追求潮流，他们的音乐不是像五月天那样让大家充满希望和信仰，也不是像苏打绿那样让人感觉到倍感温暖。831呢，是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听，像朋友一样希望你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答案。831不关你的事，上榜三周得票88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华纳音乐，小雨宋念宇，同在。 你说你一直想着我， 同在，这是小雨宋念宇他的新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，还有一首叫做《这样好不好啊》。这首歌曲呢是他在旅行的时候获得的灵感，他笑说这是专辑当中最浪漫的一首，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《这样好不好》。小雨宋念宇同在，上榜两周得票912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索尼音乐信《白色情人节》。 我说过可以一起散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信。对于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信。对于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在白色情人节能够过得非常的开心，找到你的另一半。 信白色情人节上榜次周得票9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这里是第103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中视文娱国际传媒 FS 组合《还你自由》。 你想要的自由，是时候和你说分手，别再埋怨彼此，给的爱足够。爱情并不是在作秀，感情的尽头就放手。感谢你曾经陪我走过每个路口，你的温柔依然在胸口，温暖我心头。你走吧，我放手，还给你最想要的自由。别回头，别让眼泪滑滑流，把伤心全带走，有谁能够为爱不泪流。你走吧，别再说啊啊啊，说啊啊啊，你要的啊啊啊，的啊啊啊自由。 FS 组合的《还你自由》上榜五周，得票99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启示娱乐郭嘉问《幸福小手》。 每个春夏秋冬，他给我依赖，没有一天不给我厚爱。妈妈不在，我陪刘云。 在妈妈眼中，一对娃娃的小手比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珍贵。可惜的是，娃娃有的时候恃宠而骄，任性妄为，往往令他们又爱又恨啊。这个题材是我们由娃娃的小手拖着妈妈开始，到历经失意、管教、其觉悟之后，长大了仍然愿意拖着她、爱护她的故事。愿天下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，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。郭嘉问《幸福小手》上榜五周，得票104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华语世博泰和音乐郭美美，《我会一直想你》。 我会一直一直想你，毫不回避，等感受一点一点分解，变成真心。 这是你离开过的第1095天，我会一直想你。歌手郭美美真的是好久都没有见到她了。这是爱唱歌的郭美美，曾经因为一个名字的误会让她受到了波澜。这次呢，她以纯爱百分百唱出了对爱的纯粹及勇气。我会一直想你唱出勇敢爱的力量。情爱的世界里啊，根本就没有是非道理的，当爱失去了体温，只有寂寞让人无端的挥霍。歌手郭美美，我会一直想你，上榜七周得票1159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。第二名潮水音乐张信哲，夏夜星空海。张信哲尽管一路不断超越自我，展现天王的风范，然而在这首他所擅长的情歌曲式里，仍然用心去揣摩和投射，运用了大量的视觉想象与情感的投注，得天独厚的唱功与丰富的演绎涵养，进入戏曲般的诠释再次不凡上演。张信哲《夏夜星空海》上榜六周，得票1214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0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亚神音乐杨乃文《如一》。 什么是不合？什么平和？也不算生活，也不算。 这首《如一》呢，出自杨乃文的全新专辑《离心力》。音乐录影带是由知名的导演黄冲平来操刀指导，整体的画面呈现简单却不失随性的风格，以交错重叠的手法拍摄出雄伟又壮丽的山川河流。杨乃文专注的神情流转在每一个镜头，仿佛透过影像唱出了他一路走来对音乐、对世界的坚定、率性、无畏的态度。杨乃文《如一》上榜七周，得票1226票，上升一位，夺得第10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。支持您喜欢的歌曲，欢迎您加我们的官方微信， 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最后，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，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。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，下期节目再会。 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就是你的脸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哭的，想到那天不理你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。爱得太快来不及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？我真的日子里说话的不费力气，傻傻看你这样和你在一起。